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五环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远通桥到平房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Yo, yo,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回来了，有吧？还在颤音呢，是吧？ 终于回来了，怎么了？就满血复活的感觉。 对，我这应该来带点回声效，我回来了， 回来了。所以有 echo 的那种自带效果，是吧？ 对，感觉还在人还在山里面啊，这从海边游了回来啊。谢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星期一的傍晚依然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来自 FM 九七四，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新的一周啊，我就是前两天呢是这个有事儿没在啊，这几天 了， 哎，对对对啊，但是呢，因为我这个不在这几天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众说纷纭啊，说什么的都有。 有很多朋友猜是去哪儿躲债了呢？ 躲什么？我有谁欠？你是说我白给100块？我哪一次不是真真实实的把这钱发给大家的？ 对， 对我为什么要躲债啊？这是一种这个这是一个谣言啊，澄清一下。另外说什么去嵩山少林啊，去什么什么武当啊之类的，这不太对啊。反正你们就别猜了，我人都回来了哈，继续两个小时陪伴大家好吗？ Goodbye World 送上今天第一首歌曲。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好了，今天要先送一首歌给大家，因为昨天是这个2月2日龙抬头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周一的时候换个精气神儿？我今天其实上班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换了新的发型，或者说呢把自己的头发剪短了一些，至少 对，或者说换了一些发色，可能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女生而言都可以将就将就，因为女生长发嘛，就将就一下也能看得过去。 对， 男生就不能将就了。 哎，你知道大约从唐朝开始，其实中国人就有了2月2日的习俗啊。这个时候春回大地啊，人们呢是期望啊，在传说中啊，期望这个龙可以镇住一切有毒的这个这个有害的这个毒虫啊，期望着丰收，所以说就有了这个2月2日龙抬头这么一说的。 也就是说在这一天为了讨个彩头，男女老少一般都会去剃龙头，也就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正月就算完全过去了，春节也就算完完整整的过完了。 是，哎，你知道我跟你说男生女生剪完头发之后呢，他们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 啊。怎么了？ 比如说一个女生换了一个新的发型，然后呢她遇到了自己一个闺蜜或者一个伙伴或者是同事，我说哎呀，亲爱的，这头发在哪儿弄的呀？真好看！哎呀，真不错，这颜色在哪儿？什么呀？哎呀哈！然后他们两个人开始，因为一个头发可以聊一个小时，来聊到这个发型师，然后聊到等等等等等， 很塑料吗？就还好了。其实女生要是换发型的话，就是还是要重在看你到底有没有调一些颜色。 对呀，男生就简单的多了。 嗯， 哟，换新发型了，真丑。后面还有另外一个男生还要回一个字啊，我就不说了啊。送给这些可爱的 new boy。 是的，我看见到处是阳光，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随时进来的像梦一样让我暖洋洋。你的老怀表还在转吗？你的旧皮鞋还能穿吗？只有一只未来拍香烟，明天你在，莫猜 Boy。刚好是一个星期一，穿新衣服，减轻发型，希望大家在春天万物复苏之际呢，都有一个新的气象。 这个周末不知道大家过怎么样啊？尤其周六的时候，大家就明显的感觉到说，哎，北京还是跟别的地区不太一样。就是别的城市都在下雪的时候，北京没有下雪；别的城市都已经放晴的时候，北京开始下雪了。 就 surprise 惊喜，我们也来点惊喜好不好？我们的王牌福利，今天的内容呢，是由中视文化。特别为我们提供的价值480元的杨宗纬演唱会的门票2张，谢谢中视文化，感谢你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演唱会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也不放弃这样的一个让大家去感受啊文艺最前排概念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演出时间呢，就是在4月4号会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行他的个人巡回演唱会的生日专场，希望各位能够来到现场和杨宗纬一起分享这段时光。当然，今天索票的方式非常简单， 对，想去杨宗纬啊，想要去见他，去看他的演唱会，请你诚实的发一张自己新发型的照片。 加北京电视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今天终于轮到我说了。 好嘞，那反正大家就可以现在自拍一张照片，或者你之前已经留过一张照片，表示一下自己的发型不一样的话， 对，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剪的最失败的一个发型照片也是可以的呀。 总之就是一张有关于发型的照片。在发照片的时候，别忘了在发完之后附上自己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 到白街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来听周天豆发齁的歌， 幸福的糖衣。 谁把白云捏成冰淇淋？空气里有春天。我和你大声唱着歌，唱着阳光洒下的蜂蜜，抬头看彩虹是丰富的画笔，别着急，世界的精彩让你目眩而神迷，天空难免偶尔阴晴，别轻易掉头离去，用自信的笑容做自己， 你知道昨天的时候呢，去一些发型店啊，这个理发屋啊，就看到理发屋，我看 发廊， 发廊，哎呀，呵，好好说行不行啊？造型店，哎，我发现这是人满为患，很多地方其实大家都要排队啊，是之类的， 是都要提前预约。包括我昨天看到我的朋友圈当中有几位理发师，他们都是纷纷发出自己的今天很忙的订单。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减去这个万千烦恼丝啊？然后，所以我们请大家发照片来跟我们互动，看看你们的新造型。 我刚看到了有一个追逐雷和闪电的李阳，承包了我2个小时的笑点。 这些照片真的很可爱啊！反正这个在看照片的同时呢，想到昨天就会有朋友发一个新发型的这个照片过来，然后开玩笑的说：“我舅舅终于安全了。” 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现在其实啊，没有说那么多的讲究了哈、但是呢，可能大家还是喜欢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再去剪一个新的发型，给自己一个新的气象。 讨个新的彩头。 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刚才正在送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好彩头，然后能够，你看我这个放了几天假是怎么回事？感觉是舌头被烫到了。这个演唱会的门票两张，看看送给谁，好不好？ 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就是我要票，一定要记得发照片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说到的就是2018杨宗纬声 vocal 巡回演唱会的这个 plus 再次启动了啊。 时间是4月4号，地点呢是在北京站，12场不见不散，让杨宗纬陪大家一起唱响不惑之年的新不了情 啊。据说这次现场呢，这个娄艺潇也会作为特约嘉宾出席演唱会。娄艺潇是谁呢？哎，这个《爱情公寓》有没有看过？ 看过啊。 哎，这个据说好像第5集还没拍，还是还没播，反正 还没播出呢。 对对，还没播。这曾小贤就有情敌了吗？其实杨宗纬和娄艺潇他们之间应该就有合作了，对吧？ 对，在去年演唱会上，两个人就同台演唱过《凉凉》。 娘娘啊，如果看过《爱情公寓》，其实都知道她在里面演的是个霸气的这个女主啊，就是胡一菲这个彪悍的角色。 所以呢，4月4号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现场，和杨宗纬一起分享这段欢乐时光。 赶紧来这个赢取门票哈、或者说早点去订票吧。另外呢，小柯音乐剧《未来三部曲之我变了我没变》正在小柯剧场上演，也会持续到4月1号。 其实这部剧的故事发生，足够远而又不太远的未来。就大明星英俊患了一个渐冻症，后来又出现一个移花接木的另外一个他、就是当机器人的英俊出现在混合人英俊面前，就是他的妻子会有怎么样的一些选择？ 听上去有点没听明白啊。 就是另外一个他， 对， 和现在的他 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呢？这事儿我们让杨宗纬来给一个答案吧，正好他有一首歌就叫做这个名字。 一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你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 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我们把杨宗纬这样的人，我会统一给他们一个称呼，叫会唱歌的人，会唱的人。就是你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的歌声里面没有尴尬。 对， 所谓尴尬是什么？就是 唱完之后没有共鸣， 就是我OK， 就是每次我唱歌的时候满脸写着两个字，尴尬。 太好了、 就是有些高音顶不上去的时候脸就很尴尬。这时候怎么办呢？有教大家叫滑音，就是 怎么滑， 高音要破的时候嗷啊，对， 突然之间你回来，我觉得节目特别热闹。 特别热是吧？ 特别热闹，你知道吗？ 天气暖和了， 听到这种音效。 我觉得就是杨宗纬真的很会唱歌。他的歌声呢，很多的时候会有一种叙述感。就是更多的时候是你在听他讲一个故事。当然，能这么做的一个歌手，他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一定要有一把好嗓子。 对。 否则就会像我刚才那样，讲故事讲到一半，啊、哦。 劈叉了， 只能讲狼来了的故事啊！大家别忘了发自己的新发型过来哈。 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杨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还有很多朋友陆续发来自己的照片，我刚看到有这个一字刘海的 啊，一字刘海。 对，等一下我把照片找出来让你看一下。 哦，好吧。 特别有特点。 一字，我现在脑海当中已经有一个想象，你可以再配合一个一字眉，看看为什么 画等号吗？ 一字刘海加一字眉，这个数字应该是加在一起，哎。好，我什么都没说啊，我只是有这么一个设想啊。好了，大家想要开心，除了听我们节目，还可以看一些戏，比如说开心麻花的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这个演出会到3月25号，据说还挺搞笑的。 会在地质礼堂陆续呈现。还有一部人间喜剧叫做我是余欢水的北京站的演出也会持续到4月15号。 对，这个可能就没那么好笑了，因为它虽然叫人间喜剧，但是其实表达的主题却是喜剧的最高境界，就是笑中带泪。好吧，还有一个是很多女生啊，小公举们特别喜欢的主题， 而且顺便可以就是一家人带着自己的宝宝也去看一下。 对，儿童剧《小王子》。 北京站呢会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现在可以购买这个周末的票，持续到本周天。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就是充满了诗意的经典童话剧，故事当中会蕴含着很多丰富的人生哲理，就是让小朋友能够在享受欢乐戏剧同时学会爱，让爱心去温暖童心。 对，小王子这个主题其实它并不是只是讲给孩子的，或者说给孩子的童话故事，很多时候很多这个大人们也都特别喜欢，甚至有些人把小王子的故事嫁接给了爱情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首这种法式的这种浪漫小情歌，好不好？ 中文名字叫做《跟我来吧》。 CMO， 谁谁什么？哎，你听 ，Sismo 啊 ，Sismo。Sismo。 Suis-moi, là où rien ne presse. Suis-moi, et v'là que nous y voilà. Ta-da-da-da-da. S'pose, c'est si bon quand on s'pose. Plus de questions et qu'on ose ouvrir enfin les bras. S'perre, c'est si bon quand on s'perre. Sans ces espèces de repères. give me a good quoi. Please, please, c'est si bon quand on se plie, plie. De rire que la pluie, pluie, pleure elle aussi de joie, de joie. Spale, c'est si bon quand on se parle. Si on vit si bas, paradis, jolie. 刚才一首这个歌，我觉得，哎，有人说了，说刚才我在报这个歌名的时候是什么口音？ 巴黎郊区口音。 我是特别得谢谢你啊！ 这是哪个口音？ 你对你好歹把我说到了巴黎的附近， 嗯， 没给我说的再远一点，这个普罗旺斯薰衣草口音，是吧？ 其实这个发音还确实挺难发的，就是，所以我刚才就是为了避免口误，就直接说了他中文名。 说法语其实它不太好，就是不太好读， 嗯， 而且你读不准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刚才那种效果啊，原谅我吧，我确实没有很好的去学啊。那有的时候人常常会有遗憾，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这种情绪会被放大。哎呀，我要是当初怎样怎样，或者是我要是会什么什么就好了。 嗯， 然后大多数情况，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呢， 都不会实现。 对，到下一个春天，可能你还会重复同样的想法。对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加油。然后春天嘛，一切都是我觉得向好的，或者说就应该有个新鲜的一个念想，一个希望。 对，就比如说在昨天这一天可以换一下新发型，在今天给自己身边的一些家人朋友或者同事带来一个新的面孔。 嗯， 我刚刚已经看到很多陆续的照片，包括还有我们的一些老听友说，老白不在的这一周里我们都在听啊。 对，就是我不在的这一周你们才在听是吧？ 没有，他这个交作业的这个表态心理，你知道吗？ 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继续可以发送自己的新发型的或者是曾经旧照的都可以照片，然后过来到我们的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记得附上手机号，因为我们正在送出的是杨宗纬演唱会的门票两张，最终会挑选一位朋友今天获得两张门票啊。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个版本是林志炫的版本，你们可以跟着合唱。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

不能让大家啊单发自己的照片，我们必须得有回应，是不是？ 对，我们今天呢绝对不玩那种恶趣味， 就是 实打实的给大家发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对，你们信任我把自己的照片发来了，我也信任大家，也信任你，所以我们也要发自己的照片。 对，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在昨天没有剪头发，或者说你看你以前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发型，也可以发送过来。 对，所以我们就是想让大家也看看不一样的我和艾科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们要回复的关键词，想收到照片的关键词，其实就是 我们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 还是恶趣味了，怎么办？ 就只要回复我们不一样就好了。 嗯，这是五个字，是不是？稍微麻烦点。 对， 但是为了看照片值了，对不对？ 对，尤其那张靓照，你知道吗？在我拼图的时候不小心又笑了出来。 对，别这么说，咱们让大家自己来去，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发我们不一样五个字发也可以，你要是不想看也没关系啊。 发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真的是现在非常的感谢啊，智能手机的这样一个时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用情怀的角度说啊，从前日子过得慢啊，一生只爱一人之类的。但是你知道，你如果每天都会这么想啊，有一天突然把你的手机没收了，或者把你的Apple 的这个手机没收，你会有多痛苦 啊？对啊，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是吧？ 所以有些人物注定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比如说这个 Jobs 啊，乔布斯啊。还记得就是在2月份的一个报道里说，就是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他18岁的时候手写了一份求职的申请。 嗯哼， 3月份的时候在美国被拍卖了，起拍价是50,000美元。 对，你就想这一份求职申请只有一页，申请中并没有说乔布斯当时所申请的职位是什么，但是从40多年前所写下的这个字据当中，可以看到他说在今后希望从事什么技术啊和设计行业有关的一些相关职业。 就是那个时候能看出来他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抱负了。 嗯哼， 对。所以你瞧瞧啊，虽然只是一页的求职报告，但是里面可以看出来他的巨大的，或者说他的这个梦想已经在开始发光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再写一个求职报告，我可能就会写几个字。 嗯， 我很好，谢谢。老天说那你很好就不用来了哈。那就是波士顿的拍卖公司表示说呢，这个求职报告里面啊申请里面有一些拼写和标点的错误。 嗯， 有其本人啊 Steven Jobs 啊，就是史蒂芬乔布斯的这个英文的全名。 嗯， 除了求职申请以外呢，一份由他在2011年签署过的技术文件，还有一些签名版的还是2008年的什么什么一些简报啊，这一起被拍卖了。 对，拍卖为2.5万美元，后者起拍价是1.5万美元。所以说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 HR 们，好好保存这些求职简历。 对，说不定是吧啊，哪天好你保留着吧。反正这个求职信好像是被谁拍卖到了，我看啊，也是 上周五的时候已经出来了，说一位来自英国的互联网企业家成功竞拍到苹果已故的创始人 Steven Jobs 的73年所写的一份求职信。 对，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上面写的名字是这个 Steven Jobs 啊，不是我们现在老说 Steve 啊，这是其实有差别的。那个时候他只是个大学生啊。这一封求职信呢之所以能以这么高的价格卖出，其实表示说他现在依然对业界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呀，所以说别人家的18岁不愧是乔帮主，是不是？ 来听听看乔帮主乔布斯他的歌单，或者说他被别人说到的他最喜欢听的几首歌之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Jazz。 Got my chips cashed in, keep trucking like the dude of man. Together, more or less in line, just keep trucking on, on, on. Arrows in the end and flashing marquees out on Main Street. Chicago, New York, Detroit, and it's all on the same street.A typical city involved in a typical daydream. Hang it up and see what tomorrow brings. Dallas got a soft machine. Houston too close to New Orleans. New York got the ways and means and just won't let you be. Speak of true love. Most of the time they're sitting and crying at home. One of these days they know they gotta get going. Out of the door and down to the street all alone. Chugging like the dude a man once told me. 很有品味的乔布斯的歌单，他喜欢听的歌之一，这首歌叫做 Trucking。 我还是很开心的，就是大家在看到这个我们的照片之后那些回复，然后潘潘说老白突然我想到了猫王。 谢谢啊， 就很披头士的发型， 对对对， 很酷啊。 有人说这哪里有老白，这不都是艾科吗？我他这是 好像是哈， 他这是在变相的夸我清秀。我是这么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谢谢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发一张照片要还要、这个、 挡住自己的脸是吗？ 对， 就是也恰巧吧，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留长发的经历算很少，而且留下的照片也是很少，屈指可数，所以刚才这一张呢算是能完全能看到当时的那个长发的长度。 对，所以大家都以为我们会发的是一个剪短头发的照片，没有想到我们发的都是嘿嘿我们不一样的照片。 对，跟现在反差是比较大的了。 对，当然我那个有点忽悠，大家自己看着办，想看的就可以发五个字， 我们不一样，到白金粉，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大家也要仔细听听看我们的王牌新发现，看看艾科又发现了什么，并且这个在尾巴上还是留了一道题，作为我们白给100块的预热题哈。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 成长起来，无动过失和你的爱。 的心装进我的胸怀，到现在早已成长起来，舞动过适合你的爱。呼吸能和你一起随风飞翔，忘掉那所有的悲伤过往，像风儿一样站在风里沐浴阳光。呼吸能和你一起随风飞翔，抓住了我们的快乐天堂，像花儿一样让欢笑和开心更长。 Are you ready? 呼吸呼吸能和你一起随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曾经和几个朋友聊天，大家中意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一种不经意的小事最有神圣感，大家呢也是畅所欲言。最后有位朋友的发言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的答案就是在电影开始之前，电影院熄灯的那一刻。细想一下，的确如此，电影院带来的仪式感是与生俱来的，当灯光熄灭，仿佛一段新的人生又再次开始。造梦的空间自然有很多人所追捧，但如何让电影院重新翻新，让这种比较特殊的一刻显得更加舒适惬意呢？这也是很多影迷都在寻找的地方吧。就在2018年，北京三里屯附近有一家英伦复古电影院便在这个时候孕育而生。这家复古电影院的灵感来自于伦敦的传统独立影院餐厅，这种餐厅在当地拥有悠久的历史。现在呢，这里集电影、美食、美酒于一体的精品电影空间也落户北京，一进门你就能感受到强烈的英伦气息，深褐色的售票出入口简洁硬朗，充满摩登之味，就感觉像电影当中的场景一样。其中的观影空间呢，是以各个独立的形式为观众提供一个私密性更强的观影体验，搭配舒适的脚踏和精致的小餐桌，让你在美食之间体会全新的电影文化。那有了外在，更要有内在。与其他的电影院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一直放映经典独立的电影，还有先锋文艺电影以及电影节获奖的作品。除了呢，可以提高电影品味，也让我们的感官和味蕾再次升华。这个世界唯有美食和艺术不可辜负。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提到的这家小型电影院餐馆也负责上映院线电影吗？ 征集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好的，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发来的答案了，然后我们还要继续来收集，因为我们今天要选择的朋友依然呢是就至少两位的啊。 啊哈，再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啊，刚才呢在王牌新发现当中提到的那家影院餐厅也会上映院线电影吗？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看看今天的有缘人是谁，电话打给谁啊？然后我们今天的现金应该这个红包已经到了 200-300块。 对，因为上周好像据说你们发出去一半、啊。 对，其实你不在的时候还挺混乱的。 对，发了不少钱出去啊。哎呀，你说我这心呢、啊，我听一首《告白气球》安慰一下自己。 那吧，转了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 ，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屑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晖，但不害怕。

着车，遥远了，回到最初的选择，叮咚着，弹奏着故事里的小儿歌，平淡着，配可乐，爆米花开满园，我叮咚着，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开着车。 平生，我们这个平生素未谋面。平生问我啊，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平生，白姐前两天干嘛去了？就显得特熟的样子，你知道吗？确实， 老朋友， 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前两天这不是给大家赚钱去了吗？ 不然是怎么哪来的钱？就是在白给百块当中当大方制作人。 圆圆说啊，就 Cherry 他说之前不相信我们这个游戏是真的 啊， 他说呢。之前接通第一个题目就折了，然后就信了，这事儿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 们但是那天你不在。 啊、嗯！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相信我们是真的，我们不是假的，好吗？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着的游戏和竞技啊！但是更多的是想让大家能够温习一些知识点啊，这是我们的初衷 的。 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赢取更多的福利。今天我们的白给一百块，这位朋友他已经在线上了。刚才谁的电话响了啊 ？Hello， 嗨， 喂， 嗨， 喂， 哎，喂， 哎，是我吗？ 哎，是你啊，是你啊，是你啊。 啊 对 啊， 所以你刚才电话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是我们打给你的吗？ 我预感到会是吧？ 哎呦， 这都有预感吧？ 你一个男人预感这么准啊？这个啊，我就不多说了啊。我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李 啊，小李，李晴、啊，我看你是拼音写的李晴如， 李庆禄， 李庆禄，好嘞啊，希望你能够这个今天拿到我们的这个福利，然后好好庆祝一下，加油，小李， 好，谢谢， 好嘞， 嗯，好， 应该从我们节目开始到现在有过好几个小李了，希望今天这个小李他能够成功。我们接下来开始答题，正问正答题目已经准备好了。第一题就是一道历史题，怎么样？擅不擅长历史题目啊？ 不太擅长。 自己先交底了，不过先试试看好吗？第一题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嗯，请问电视剧里面的和珅何大人是姓何吗？ 是。 看来确实不太擅长，哪有这么简单啊？ 太实在了。 你想想，电视剧里和珅何大人是姓何吗？人家姓钮钴禄氏。 对、嗯，就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能放这样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呢？是不是？ 对。 看来今天小李是没带飞刀来。 对，请问一下，乾隆皇帝是姓钱吗？你回答说是。你不能这样啊，那个小李，好吧，小李是姓李吗？ 啊、 是。嗨， 这应该没毛病。 哎呀，失败了，第一题就这个倒下。但是至少接近电话的这一刻，我觉得我们交流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嗯、啊，至少我是很开心的啊。我不知道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嗯。 啊，没事没事，我也笑了。 啊，你也笑了是吧？如果你觉得心情有一些不好的话，你可以发"我们不一样"几个字过来看看会收到什么，好吗？ 好， 剪发前和剪发后的照片。 对对对对，好，那就先这样，我们接入下一个电话，拜拜，小李，拜拜。 好，拜拜。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王牌福利，白给一百块，就在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刚才挑战的小李第一题就倒下了啊、嗯！不过呢，一个小李倒下去了，还有很多个 小 李、小张啊、小刘啊什么的。反正下面一位朋友，好朋友是谁呢？我们先要把电话打给他，看看他怎么称呼啊？ 啊哈， 哎， 已经接通了。 嗨，哎， 你好， 雅慧，雅慧， 对，哎，是我。 哎呀，看到你的名字，我觉得特别的亲切。你知道吗？ 我天，太意外了。 是，因为就是雅慧嘛，是不是？ 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叫雅啊、叫慧啊、这些姑娘啊、对，嗨，这话怎么说的不太对，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看一下你关注的时间是在2013年，这证明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对不对？ 对，从你早间节目的时候我就听你的节目。 嗯，谢谢你，希望雅慧今天能挑战成功。旁边的收音机要先关一下好不好？ 收音机关掉了， 加油。哎，老朋友了，我们就不客套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答题了，五题已经准备好了。好， 第一题是关于电影的题目，导演李安的家庭三部曲是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吗？ 是吗？ 不是。 哎， 导演李安的家庭三部曲真的是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这三部，我想你可能 没看过， 那你也不能懵啊，是懵了对不对？真是懵了， 参考蒙。 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今天是什么情况？星期一，我们就来一啊，就第一题就过不去是吧？但是没办法， 嗯，既然那我也很高兴了， 我们也很开心，而且我们有小红包。小的红包9.99元，还有前面那位小李，记得你们二位都要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们好吗？ 好的，谢谢。 可 以在挂断电话之前帮我们回答一下刚才预热题当中的答案是什么吗？ 稍等，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好不好？ 好， 谢谢雅慧，拜拜。刚才发过答案的电话没响的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们是一定要注意看一下手机，因为我们还会再跳一位。When I was a kid, I saved up all my dough so I could buy C-3PO. Put Mentos in my Diet Coke in the backseat of the bus. When I was a kid, I ate SpaghettiOs, played laser tag and G.I. Joes. And if you vowed no girls allowed, then you could join the club. When I was a kid, I spent my Saturdays blowing on Nintendo games. The newest thing was Lion King, and I could feel the love. It's unbelievable.Watching action films, and I won't lie, my friends and I were too legit to quit. When I was a kid, I lived for climbing trees, ate Dr. Pepper jelly beans. My favorite part of Jurassic Park was how real the raptors looked. When I was a kid, I still had VHS, watched Fresh Prince and Jazzy Jeff, Zach Morris on the first cell phone. It was off the hook. It's unbelievable.Here's my LA looks in Goosebumps book, so etch a sketch. What happens next? Grape juicy juice and Dr. Seuss piggyback rides and slip and slides. McDonald's fries, those were the best. What happens next? It's unbelievable. It's twice as good as it gets. It's unbelievable. Don't know what's gonna happen next. It's unbelievable. You haven't seen nothing yet. It's unbelievable. 有朋友说我们这个就是比摇号还难，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不算是公正的一个答案啊。从我们概率来讲的话，或者是每天发微信的朋友，我们选择的这个朋友每天你看可能会选到2到3位，从这个概率来讲的话，其实比那要容易点，真的。好了，又接入一位朋友，刚才呢他电话接通的时候还在停车，不知道这时候停好了没有，我们先问问你。 Hello挺好了，停在哪儿了？ 特别积极的响应， 停在停车位里了。刚接完小朋友出来。 OK， 恭喜你啊、哦！同时，其实也是恭喜我们自己能够跟你这个连线通话。希望你今天能够成功。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姓张，我们家小朋友姓廖，我们家小朋友天天关注你们的节目。 好、哦，谢谢小朋友，谢谢二位小朋友是吧？谢谢。 再见。 我们也很开心，因为我看你的微信的照片，就是你们二位好像是在 草原上，这还是公园啊，蓝天白云，两个人摆了一个特别特别开心的 pose， 小朋友在旁边对不对？ 对，刚接完他。 你让他跟我们说两句话。 家长过来 来。哎，小朋友你好。 小朋友打个招呼。 小朋友 不打招呼，一会儿看他能不能答题吧。 哎，我是白老师啊。哎， 这个学生最怕老师好吗？ 吓到了是吧？ 老师来了，挂电话吧。 哎呀，哎，这个微信名字叫飘雪的朋友哈，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你今天挑战成功，你和小朋友一起加油。正问正答，这个题可以交给小朋友。狮子打哈欠啊，狮子有的时候会打哈欠，是跟人类一样困了或者是无聊吗？是或不是？请回答。快。 不是。 这个等待的时间有点久了，是懵的吗？ 懵的，不知道。 好了。 是为了增加血液当中的氧气含量， 对， 给我们的肌肉还有体能充充电。 对，就是为了给这个狩猎来做准备的工作啊。人类难道不是吗？啊，人类就是有时候困了啊，或者是无聊了一个这个身体的反应。不过这道题我觉得可能小朋友会回答起来更干脆一些啊。好，小朋友会有想象力嘛啊。 下道题要不我们也留给小朋友吧。今年的春风，不，应该这么问。春风 什么？春风是什么？ 我是想说春风 十里不如你吗？ 我是想说那个春风吹，突然想到方大同了。好吧，这道题是这么简单的。 你好好说。 春分这个节气是在清明之前吗？ 是吗？ 是。 答对了。其实我刚才设计的题是，请问今年的春分是在这个星期三吗？是吗？ 春分，不是。 是，谁告诉你不是？21号啊，好，这个不算，这是额外附加的题。你看我们现在两题答对了啊，再有一题，至少就可以拿一半了，加油！现在到底发明跑步机的初衷是作为健身器材吗？是吗？ 应该不是。 到底是不是？你和小朋友谁说了算？ 不是吧？ 又是懵的。 又懵对了。 对。 运气太好了。 懵对了。 居然蒙对了，这个 对蒙的。 跑步机最早是作为一种酷刑的工具，听起来有点吓人啊， 无法想象。 对，改造一些顽固的无所事事的囚犯们，还真的不是为了健身而去创造的这个器械，所以恭喜你答对了。怎么样，换不换？继不继续？ 换， 继续还是放弃？ 放弃。 小朋友在旁边，你能不能给他有一些 力量？ 对，继续挑战一下试试看，想不想？ 你想继续挑战吗？ 问小朋友想不想 来，快回答。我觉得放弃吧，因为我们都是懵的。 小朋友说放弃吧，妈妈这个够我吃一顿羊肉串了。 对， 好，放弃就放弃了，200是你的了。嗯，就 sorry， 150， 对，150。 好，截图二维码发给我们，然后预热题的答案到底是还是不是呢？ 公布一下吧。 不是。 嗯，谢谢你，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再见。 拜拜。 啊，再见。 拜拜。继续还是放弃？一念之间。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多不多？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爱情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莫名的墙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 goodbye。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后悔的事都不懂，如果已经不在乎又无法说明白，请告诉我该怎么去 say goodbye。 一年是多情，一年是无情，心里没有人最聪明，心中那猛烈的枪翻不过来，最恨是自己。一念成了佛，一念成了魔，每个人做了心中的选择，当初心头的最好，一念之间可以 一念之间，来自 David 陶喆。接下来我们有一道音乐题，请大家来参与一下好吗？然后我们会放一段前奏，然后问一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试着来看看能不能答对啊。我们还是请大家回答是或不是，不用加手机号，我们选择相对快的一位朋友送上小红包。 记得首先要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所以就说我们的惊喜一直是源源不断的。 好，请大家做好准备，这个前奏的时间不太长，准备我们会放两遍前奏啊。请问这首歌的名字是谢安琪的《钟无艳》吗？谢安琪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是叫《钟无艳》吗？ 是。 好， 或者不是呢？他突然间某了一下。 对， 请问刚才听到的那个前奏是来自谢安琪的《钟无艳》吗？是或者不是呢？

冬春交替，气温起伏较大，请大家及时调整着装，注意保暖。明天白天的能见度依然还不错，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两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概念先行是古巨基的音乐创作理念。近日，一首嬉皮逗趣的主题音乐《紫华说》诙谐上线，演绎一笑而过的人生观。《紫华说》邀请到黄子华亲密加盟，并且以他的金曲合集作为创作灵感，在嬉笑之间展示了一种迎难而上、淡然自嘲的人生观。在曲风上古怪俏皮，富有辨识度，在旋律的起伏上进行了精心设计 ，rap 的运用使得整首曲目更显活泼生动。明天零点，歌手曹艺昕作词的最新歌曲《忍着痛泪不掉》将准时发布，剧情版 MV 同时上线。从1月份发行的新歌《我带上你，你带上钱》，到2月份发行的《梦回故乡》，《忍着痛泪不掉》一改曲风，曹艺昕用他独特的嗓音、沧桑和无奈，将一段凄美爱情故事以音乐的方式展现给广大歌迷。日本女子摇滚乐队 Scandal 将于6月来到中国巡演。充满丰富情感的摇滚曲风和扣人心弦的动人情歌，将真诚表达内心深处的告白。2008年 ，Scandal 以单曲《Dog》正式出道，曾多次为动画献声。动画《钢之炼金术师》主题曲《多愁善感的瞬间》，《精灵宝可梦》剧场版主题曲《黎明的流星群》等等，都是他们的代表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关注路况，目前东部城区建外大街进城方向，通惠河北路三四环间，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一线出城方向，朝阳门外大街进城方向，劲松路出城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素描， 好了，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相对走心的6点半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啊，不能说是煽情，但是呢是有一个安静的听歌的时间，因为我们会化身偷故事的人， 挠一挠你的心脏。 这就尴尬了， 对，在你的心间挠一挠 啊，这么说好多了。嗯，好，接下来的这首歌其实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于哥哥张国荣的一首叫《情难自控》。 我看到一个话题说，哪一刻你开始动心了？所以底下留言，安子他说，总有那么一刻让你内心变得无比柔软。记得去年长湿疹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给我上药，平时过马路的时候他会把我拽到一边，每次洗完澡都会给我吹头发，而且总会说不吹干头发，这样睡觉的话会容易变傻的。出去吃饭总会给我挑葱的时候，总之有他在我身边，觉得整个宇宙都属于我们俩。 另外一位朋友叫做 Dreamer， 他说， 电影院看电影，把头埋在你肩上的时候很安心，那一刻我想要过一辈子。可是到了今天，我们分手4个月了，依稀记得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给我分享了这首张国荣的《情难自控》，说好的当初难自持，如今变成了陌路人。 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啊，只要人生死相许，本情因为是歌曲流行音乐当中的主题，我们来听张国荣《情难自控》。 初次感动，那气氛使我脸红，用臂弯紧抱拥，心跳加速，你体香轻翻染红，不想多讲，情难自控。此刻多冲动，每次吻你令我不想放松，每次吻你令我心中顿觉汹涌，火般一觉中，只有感到两体温的高涨。 你体态如那至欢娇态的他， 紧抱拥不再分开，这一刻相爱正浓。不想多讲，情难自控，心中多冲动，每次爱你令我不可放松，每次爱你令我心中特觉汹涌， 依然是我们这个一起听音乐的时间，好好的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就在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为什么今天我老是接下来什么情况？ 被我传染了吗？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我先来。 休息了两天呢，可能是 舌头有点懒。 对，就是不怎么说话。对，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呢，包括这个歌曲后背后会有很多故事啊，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在跟我分享他们身上发生的，或者说他们的朋友经历的一些不太好的感情 啊， 会发现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经营一段感情如此之难。好吧，可能放在以前也会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周迅的《幸福的开关》。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是很简单的，它就像按下一个开关一样，珍惜当下就好，就是只争朝夕，可能你想拥有的越少 得到的幸福就会越多。 我任性所以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用目光去照亮 记得我以前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它特别像一个晚会要闭幕的时候，那大家就这样手摆起来，然后啊跟观众一起 荧光棒， 对，就是好，谢谢大家， 明年我们再会， 明年再见啊，对，那种感觉。幸福的开关来自周迅， 来自我今天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的推荐，所以呢，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够收获幸福大满贯。 对，这个幸福的开关，刚才说了半天，它到底在哪里？ 有点黑，房间摸不着开关。 以后如果有人知道，请你告诉我好吗？谢谢大家今天发来微信跟我们互动啊，包括就突然看到小魔女，其实刚才已经看到这张照片，就跟我们回复的那个我的那个样子是有点像的，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对，然后他的那个发型也是戴着这个类似你的那种假发，但是他那个笑容就显得无比的纯真灿烂。 对，我的笑容就不纯真不灿烂了吗？ 就是显得有点小邪恶， 有点喜感啊。啊，好吧，大家可以试试看回复我们不一样五个字， 你会收到不一样的惊喜哦。 对，到我们的白洁 FM 就可以了哈。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在我来在爱科继续推荐主播私房歌之前，我们来公布一下获得今天这个杨宗纬演唱会门票两张的这位朋友。 一位叫做小魔女，就是刚才发来非常可爱的 baby 那张照片， 是他吗？ 是他 还是他？ 是两位吗？是他还有他？ 两位 一人一张吗？ 啊哦，要发一个人两张，对对对，是小魔女。 好，另外两张我们让艾科掏钱买去。 不好意思啊，我又多 mark 了一个人。 好，没关系，反正重点是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真的是可以有福利拿的， 开心就好嘛。 来， 是不是 接下来你继续推荐的歌曲是？ 这首歌曲呢是出自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时空恋旅人》，也是前两年比较火热的，有首歌曲叫做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其中是它的主题曲。当然呢，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也作为它的片尾曲，因为很喜欢它其中一段台词，说我们人生中的每一天都是一起穿越时空，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力去品味这个过程。所以要特别推荐第二首歌曲 The Luckiest 给你们。 Now I know all the wrong turns and stumbles and falls brought me here. Where was I before the day that I first saw your lovely face? Now I see it. 看过这个电影，自己看过一遍，然后带自己的女朋友又看了一遍，顺带还学了那首歌。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好了，其实很多的好歌，我们都为您精心挑选，在主播私房歌这个环节，未必这首歌是大家没有听过的，只是说有可能会被我们所喜爱的歌，所以拿出来大家听听看。 对， 至少从接下来这首歌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是一首大众情歌了。大众的失恋金曲，伤心情歌。 对，这也是我曾经第一次去 KTV 唱会的第一首歌曲。 因为其实大家都听过，或者说听过很多遍了，所以今天推荐这首歌，我们就听一段吧，或者听一半吧，好不好？因为毕竟刚过了这个2月2，很多人都剪短了自己的头发。 所以要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短发姑娘。 我是女生啊，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过去一段感情的告别， 再见我的前任， 再见我的头发，好吗？来听短发这首歌，来自梁咏琪。 哭到喉咙沙哑，还得拼命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断我的发， 剪断了牵挂，借一滴不被爱的分叉，长长短短，短短长长，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剪断我的发，剪断了长发，借你的伤透我的尴尬，反反复复，清清楚楚，一刀两断，你的情。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来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主播私房歌。 有些电影里面用到的音乐会让人惊喜，就像刚才艾科推荐的那首一样。接下来的这首歌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同样是当我在看到一部电影当中，哎，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歌。去年的时候有部电影叫《侠盗车神》，好像听名字好像是个烂片，但其实呢它表现中庸，但是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包括这首 Easy。 Girl, I'm leaving you tomorrow. Seems to me, girl, you know I've done all I can. You see, I begged, stole, and I borrowed. Yeah. Ooh, that's why I'm easy.Like Sunday morning.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至少从这一句可以帮大家缓解一下星期一的这种困顿啊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哈、啊，希望星期一的时候你可以遥望着那个马上到来的周末， 感觉好像有点远的感觉。但是呢，我们还是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放送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包括现在大家可以回复“我们不一样” 这五个字，让你晚上可以少吃一点哈。然后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就依然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5点到7点、陪大家一起下班放轻松，享受夜晚。 我们不一样。 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 是艾科， 我是，我们不一样。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That's why I'm easy. I'm easy like Sunday morning. I wanna be.